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見吾 日本是一個兩黨,至少是多黨民主國家 日本可以有大江健三郎,宮崎駿這些 公然反對主流政治 亦有日本共產黨合法活動 亦有三、四十年前有個毛派 有個叫松山芭蕾舞團 迷戀到江青的樣板戲《白毛女》 迷戀到不得了 這些叫多文化多元 什麼叫恢復軍國主義? 什麼叫軍國主義? 你可以上維基網、字典去查 軍國主義是有種種可以見到的跡象 第一,就是全國在一個幾專制的政府開動民宣或洗腦機器之下 撥動到非常高溫的民族主義排外情緒 第二,有急劇抗軍增加軍費的數字行為 第三,全國的輿論有非常強烈鮮明發動對外戰爭,不要說侵略 主動發動對外戰爭的傾向 這些傾向不是只把口說,而是有政府 每一年增加國防或軍事支出預算 符合這三個跡象,才可以叫它做軍國主義 而且,軍國主義一定有某種意識形態 如果具體的行政上內閣的成員是由軍人出任還要是一個軍事性的或者從戴江健三郎的另一本書叫《為什麼孩子要上學》他回顧當時他所上的課是上什麼呢他說計數學課的時候他們要計算軍艦用多少油走多少角度用什麼風 在算術科裏面,然後去計算這些,這就是軍國主義的狀態。一開炮可以打死敵對方多少個海軍,將這些意識滲透入小學甚至幼稚園的算術,或者其他學科的課程裏面。 這就是軍國主義還有包括中小學生要進行一些步操、軍事化的訓練拿一些模擬的竹枝、當作槍、操練或者是那些暑假大學生上去不知道哪裡上軍營、上堂還有用大底那些就叫軍國主義用自己的民族優越感、意識形態、教育、灌輸 身為什麼人,見到什麼國旗就要感到驕傲和自豪 這些不知道,日本暫時到今日 這個我不敢說 但我提及剛才那四、五樣 你一定有這個跡象 才叫qualify 合乎軍國主義的傾向定義就不是說哪一日指定要哪一日和一定要道歉其實那些道歉是川山富士我看中曾根、田中國榮第一道歉他去到中國1972年親自對毛澤東說聽著他說日本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為中國帶來的麻煩 麻煩,覺得很遺憾。毛澤東和周恩來欣然受諾,毛澤東送了一套楚辭給田中,接著確認放棄戰爭賠償,接著 就說釣魚台的問題不好說、不好談 最重要是恢復中日關係正常化。 那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到2008年或以前 中國仍然接受日本的貸款。 2008年之後才停止。 即是說你在說外交上的手段其實如果譴責日本的軍國主義但同時間接受政府不要說太多你覺得他現在軍國 你不要了好像很多報紙說現在日本是東亞不穩定的全源頭很嚴重即是說日本仔兵臨城下 你現在還全民買日本車、用日貨<笑> 你這班人是否資助日本軍國主義快點復活? 為何買日本奶粉? 為何不全部罷買日貨? 罷買,罷去日本東瀛遊 現在既然這麼危險 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最危險的國家是日本而不是北韓又不是拉登又不是俄羅斯俄羅斯未算危險什麼不危險你試試陶傑你走進俄羅斯然後看你的樣子你有點像基佬然後就拘捕你14天現在俄羅斯取締唐人街日本有沒有取締中華街 安倍晉三有沒有在日本的20萬華人 全部驅趕做一個集中營或者叫ghetto 沒有俄國現在取締唐人街那你說排華或者對中國人更加態度不友善那是普京還是安倍晉三這是盲的都看得出所以說話要公道一點現在不是說日本人什麼都對不是說他什麼都對 現在是講事實這是客觀公正評論你說他搞軍國主義什麼叫軍國主義要定義學術就是這樣你定義什麼叫軍國主義然後你看看安倍現在的日本政府的所作所為是否符合這些跡象如果你認為他符合現在掛八號風球了未到十號八號軍國主義八號 你都聽到天文台叫市民做好防風措施不要出街還不罷買入貨罷如果你這頭那天說軍國主義反日晚上你還在買幾輛Panasonic、Sony手機你在付錢資助軍國主義復活 如果你爭論這個應該全民罷買入貨因為其實你不能將二次大戰時候的日本政府和現在現在的日本政府並列因為當時的確是一個軍人的內閣亦是一個軍國主義的教育培養出來的一個軍人政府 現在日本政府是一個民主選舉的政府亦有政黨輪替亦是君主立憲的國家如果你將兩者不理歷史的因素而並列覺得它現在進行的軍國主義的行為就有些失諸交臂剛才我們說出來的一些軍國主義的要點 北韓是軍國主義<笑> 北韓就不是先君主義軍隊還要走到最前最重要的是國家的建立基石從來鄰近地區沒有質疑過北韓的先君主義是對於東亞地區的安全構成任何威脅而更加沒有人去問北韓是由誰看的<笑> 究竟是誰控制北韓有多談這種思維沒有常識、沒有基本邏輯錯亂不要說這宗《南華早報》最近這兩天報道中國遊客開始在世界各地的粗魯行為訪問了一個香港理工大學旅遊業的學者 這個學者聽的名字是來自中國大陸你猜他怎麼解釋他說這些中國遊客大多數無意作出不當行為 他們只不過是做回自己的事，這句話可以足夠為這些粗野行為申辯。 我現在立刻開咪爆粗口， 四字經F什麼什麼， 你不要啊，靠差餘下，我做回自己的嘛。你不要做回自己，你不要好像在你未開咪之前那樣。我現在這個時刻我很想做回自己，一做回自己雙台即釘牌，我可不可以做回自己？ 做回自己是一個理由可以申辯。大佬孔子儒家一句名言，悠悠萬事為此為大，克己復禮。克己復禮孔子就說千萬不要立亂做回自己。你走出來一個社會，你是一個公民，你是一個公民，你要尊重別人，你要自愛， 將你自己內心中種種陰暗、粗魯的慾望是要24小時都壓抑，除了發夢。這個小學生都懂得，克己復禮，這是中國儒家的精神。就算在西方的自由的freedom，都是以不阻礙、不影響別人的自由為大前提之下，你才可以享有你的自由。 日本當時說南京大屠殺，他近軍想做回自己。 <笑>我不可以用這個理工大學是什麼人，是學者來的，是教書的。你自己私底下亂說，你的事理工的教授、學者在花納稅人的錢，你不要搞成理工都一定，因為他是理工，他們只不過做回自己。 因為理工是這麼多間院校裏面收內地的學生是最多的一間院校，亦是水喉的來源。這些邏輯思維之錯亂，你看到香港危險在這裏。鄰近地區我不理，我在說香港，香港有這些言論登在《南華早報》，《南華早報》記者不懂反駁。 你給我記者職問,做回自己覺得對嗎？你覺得是一個申辯的理由？ 這是小學生都不會犯的錯誤。 如果小學生在課堂上隨便大小便， 現在普京說排擠所有同性戀運動員 參加冬季奧運,他是做回自己。 不一定,可能是一種政治取向。 很多人都說普京都有些少少<笑> 有些人這樣說，即是他這叫率性而為，我可以這樣說。這種思維方式我覺得危險過安倍今天在做什麼事，我覺得這些學者的言論可能是報紙特意登出來的，未必代表認同，記者也有他的客觀報道的標準。 如果你說那些記者要問的話,不如有很多事情都值得問， 例如你叫吳克儉交報告， 他就說教育局會根據既定指引去寫報告。 那有什麼指引呢? 為了這件事,可以有什麼指引去寫報告呢? 吳克儉明顯沒有跟梁振英溝通，梁振英可能都不屑跟他溝通。 你見到你那個多司多局的局長堂堂都說了出來， 說此事告一段落。 無需再出動重案組去罵粗口，說粗口，做回自己的林慧思老師，他是做回自己的那天。說粗口也好，罵這些警察也好，他不是有心做不當的行為，只不過是做回自己。既然做回自己，為何要用重案組去罵呢？大把大陸遊客在 在倫敦、巴黎、當眾大小便、吐痰、圈話,就是做回自己。 那為何英國、歐洲沒有用重案組去對付遊客呢? 為何如果根據網絡資料,然後要動用重案組? 網絡很多國內朋友在大小便,是否警方又要捉那些人呢? 我不是說不應該 等重案組辛苦。 網絡給1903多個。 多小天下事,進赴蕭譚宗。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見悟。 南華早報訪問李工姓陳的來自大陸的學者，他說他為這些中國遊客在外面的粗野行為 不知是辯護還是說明,他們做回自己英文叫Dear Being Chinese 這句說話已經有問題。 如果你說通地大小便、粗野、去到馬爾代夫周圍綠杯麵 或者在機場經常大聲吵、打一尖Being Chinese的話， 難怪香港那麼多人不喜歡自己是Chinese。 這些是非的觀念在哪裡呢？ 邏輯思維，你現在去驗證一下現在周圍、官員也好、學者也好那種種種的說法，譬如有一個中大學者，我們早幾個星期說英國殖民地時代推行去中國化，我們已經就事實去駁斥了。 但這些言論大大小小的顛倒是非價值大量充斥的話，我想那些先生或家長看很多這些言論都要一些智者去引導和陪同。 因為出到外國,我們中國人素有入鄉隨俗這四個字， 但很有趣,如果用這位研究的學者說， 他就說做回自己,又跟入鄉隨俗這四個字互相矛盾。 這些就是廢話連篇，你不要只看華文傳媒，越看越蠢。看英文傳媒也不要只看香港，這張是英文報紙，網絡是讓你看到很多真正英語世界，不是英語世界張張講話都縱行，有很多一派胡言，但一定要見識多些，眼界開闊些， 聽多些不同的觀點來自己比較，你要自己想想是不是盡信書就不如無書。現在全世界威脅和平最危險的是什麼？埃及這件事危險，穆斯林兄弟會的民選總統，但穆西上台之後濫權，不尊重憲法，然後任用人為親， 搞到軍方和全民沸騰，軍方是根據人民大多數的主流意志發動政變，然後穆斯林兄弟會的支持者反對。這裏面的是非是什麼呢？對於伊斯蘭教的國家，他們是否擁有西方議會民主普選的能力？ 這些很深層次的事情是值得很思考和研究。還有穆斯林兄弟會這些是甚麼組織？我們亦說過，裡面牽涉政治和宗教的結合。 有些人說你佔中就會等於開羅的立場，那是否即是現在有軍隊standby？說了，什麼都說得很清楚。這種算不算威嚇呢？不知道。 所以讀書、受教育的目的，我想最重要是要建立一起碼的常識邏輯。如果你聽到周圍一犬廢影、百犬廢姓，每個人都這樣說，你又跟著這樣說。 通常的玩法是埃及有民主選舉，一樣是搞到立亂、死人。 這個我一向都說過。 這是與文化有關，我一向跟有些文化、有些民族說明，是學不到這件事。因為民主西方普選是給有智慧的民族去玩的，沒有這個智慧你沒有資格，你可以學，但如果你學了百多年、幾十年學不到，不斷付出很多無辜生命的代價，你自己要反省，不是說這個民主不好，是你自己有問題。 這是 你可以繼續學，沒問題，或者過了一千年都可以，不斷去死人。 為何亨定頓提出這個文明衝突論？ 絕對對，20年前他提出這件事。 雖然這位學者過了身。 明晚11點光明頂座。 登絕嶺看世界，群雄明晚繼續決戰光明頂。